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啊，剛才看廣告已經立刻又不見了幾百人，大家快點回來，快點回來，現在剩下5600。喂大佬，我今天說7000的，大佬如果阿土不出現的話，我都有7000的話，他下一次立刻會來的。那剛才講到呢，就究竟現在習近平有沒有條件還價。 嗯。 跟住呢，我看到很多聽眾呢，譬如Christy 啊，這個Winnie 啊等等呢，就討論緊陶淵明啊，就是說資爆近秒這個問題。 嗯。 其實我再想跟大家講一講，資爆不是一日裡面發生的。資爆是一個過程來 的。嗯。 而中共已經是進入了資爆，為什麼他的債務危機會這麼大鑊呢？點解個補貼政策綁到自己喐都唔喐得咧？係、 嗯、 因為佢要處理資爆，不斷將資爆向後吞， 係啊， 而採取一啲政策性、非理性嘅政策性。 一帶一路咪就係資爆拖延計劃。 一帶一路就係資爆拖延計劃，啊、包括呢個央企嘅補貼計劃， 嗯、 包括地方政府嘅補貼行為，同、埋全中國嘅鬼城，其實都係拖延資爆嘅方法嚟。嗱、當日亞洲金融風暴是怎樣處理的？ IMF 逼令那些政府一定要緊縮開支、 啊、 去解決債務問題、 嗯、 如果不是的話就不會貸款給他們，是個過程是相當痛苦，甚至令到政府會倒台、 嗯、 群眾上街，就是希臘、 啊、 是群眾上街，是印尼幾辛苦捱過，馬來西亞就不跟 IMF 之敵了，南韓等等捐金，你記唔記得？ 係係係係。 嗰時啲人將 好犀利，喂！南韓真係好大鑊喎。 人哋號召群眾出嚟捱過去， 差唔多好似冰島咁樣嘅南韓嗰陣時下。 係啊，喂！泰國都好大鑊㗎，其實係。好啦，但係人哋捱過去係咬實牙根，按照經濟規律、市場經濟 去行事，即係為咗係啦，為咗嗰個泡沫去找數。 係啦，香港都試過。 係啦， 你諗下，香港資產大幅貶值70%啊，大佬啊！ 其實香港唔應該咁嘅，如果你嗰陣時 因為有董建華咯，係 啦，香港如果可以貶值嘅話，就唔應該。 港元可以貶值就唔使捱到2003啊，大佬！香港係亞洲金融風暴最後復甦嘅地方，亦、都係死得人最多嘅地方。 通縮咪好痛苦㗎， 通縮係好痛苦嘅，但係中共咧就咩咧？他用了幾招，除了量寬之外、就是什麼呢？不斷用國家隊的方式，用中央政策性的指示，包括股市危機怎樣，指明不准沽空、國家安全問題， 暴力救市， 暴力救市、國家隊進場。好了，現在去到什麼呢？國進民退的地步是什麼呢？就是呢，政府的補貼政策呢已經是毫無理性可言，去到一個地步、銀行的債務危機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和集體企業的債務危機、根本上已經是天文數字，如果睇 IMF 嘅估計係。 唔係你睇翻阿呢一個早排即係呢一個阿呢一個邊個，即係唔係之前有個學者咪走出嚟講嘅，其實而家嗰個大陸嗰個國債規模已經去到600萬億。 關卓照， 唔係關卓照，大陸嘅嗰、個阿邊個即係呢一個朱鎔基嘅仔啊，即係呢個阿朱鎔基朱雲來講嘅，係啊，600萬億啊！ 600萬億 啊， 死得 個老，你諗下幾大鑊啊嗰、那個。 好啦，我話俾你聽，香港人點樣堆定沙包呢？我唔係話危言聳聽，大家諗幾樣嘢，呢個純粹理性揣測嘅啫。我同阿六叔差唔多嘅啫、第一，中國喺貿易戰拖延底下，外匯短缺呢個問題會越嚟越嚴重。呢、個好常識嚟啦，呢、這個。 嗯哼。 好啦，跟住人民幣在這個談判裏面都會成為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美國是會逼令中國人民幣大幅升值。 是的，不升值都好，起碼就不可以貶值。 一定要升值。 是的。 即係等於係即係內特希澤佢點樣對付日本就點樣對付大陸 一模一樣，當年日本西德點樣俾美國玩到殘，一樣而家玩翻中國， 一招 全部都有根有據嘅，其實唔係憑空諗出嚟嘅嗰啲招數。好啦，跟住當大陸出現呢個咁嘅情況嗰陣時候，即係話對香港嘅衝擊會係乜嘢呢？我覺得啊，當佢缺外匯嗰陣時候。澳門政府的外匯儲備現在是由廣東省去投 資， 我很擔心陳德霖一落任之後 就是要拿下陳德霖，就是安插第二個大陸， 就第二個李小加上場之後，我們香港人的血汗錢就會去填補這個大陸外匯的大漏洞了，其實所以我就說逢親任何人要搞那些香港投資彈馬石那些，你還要反對的力度大過反送中，因為那些錢是我們的。 陳茂波現在就是想說這件事嘛，就是說要投資一帶一路嘛，他最早說的，其實是。 這個是資爆的項目來的，一帶一路。 即是為什麼 我們為什麼要投資下去呢？我想問一下。那個是資爆的項目來的，其實是一帶一路是。 所以你車公真的沒有說得沒錯的，就是你說這個叫做是即是畫餅充飢嘛。 是啊是啊。那些石田種不出東西來 的嘛。是啊，這些是石田來的嘛。所以你就算唔信啦，你唔信啦， 陳茂波都要信車公 嘅。係啦，車公真係要信嘅。 車公係香港最強 KOL 啊！我哋都行埋一邊。 唔係 KOL 嘅預言家，直情係真係大鑊啊！ 嗱，我想話美國提出嘅問題，表面上好似好簡單，但係習近平咧要找數咧係困難重重。而美國佬最衰格係咩呢？就當你賊咁辦，預咗你走數，擺定一個走數機制，一走數又要再返嚟。咪大佬呢個相當之折磨㗎喎，其實我覺得。我諗習近平再咁搞落去熬多兩年，睇佢個樣呢衰到咁呢，而家即係都唔知點搞㗎喎，真係。所以我就係話食又死，唔食又死。好啦，喺成個談判過程裏面點解反反覆覆呢？我覺得呢個係習近平個人嘅因素影響好大。 咁梗係啦，喂，其實啦，你而家去到六五月啦，其實舊年嘅 一月一號應該就已經徵佢關税㗎啦。 舊年嘅五月啊，又係同而家嘅情況 一模一 樣。 美國紙好苦，我仲記得話。 我記得舊年又係阿劉學走去美國啊嘛，其實原本就同呢一個阿武魯欽就傾掂曬數。而嗰陣時美國嘅目的係點樣呢？喂，你而家聽返轉頭。 買多啲嘢啫嘛，其實 係買多啲嘢。喂，縮減返2000億嘅呢個貿易逆差啫嘛，大佬。喂，大佬 大招啊！ 而家全部係要貿易逆差歸零啊，大佬你而家都仲係未瞓醒，都仲係要人哋美國佬讓多啲俾你，你而家仲係未返冇。嗱，其實美國已經讓咗好多，第一政策補貼已經讓咗，跟住你話呢，即係呢一個叫做係嗰個叫做係搶嗰個問題，即係嗰個叫做係技術轉移嘅問題，都俾你過咗㗎啦，其實係。跟住去到上個禮拜啦，喂，你話哎嗰、那個咩嗰、那個偷嘢嘅問題，嗰、那個偷知識產權嘅問題，都想同你丟㗎喇。嗰、那個雲計算㗎嘛，雲計市場開放，就諗住同你交換呢一個叫做係即係呢個偷知識產權嘅問題㗎嘛，都俾你過。喂，而家唔係，你而家即係貪勝不知輸，仲想傾返轉頭。喂，梗係拍你台啦，呢個 係。佢想返返轉頭啊，係 呀。係呀。喂，所以 Donald Trump 佢一話你而家想 renegotiate， no！點解即係呢個習近平長柄夾中袋，喂，冇人敢出聲啫，因為心虛㗎嘛。 同埋好簡單㗎嘛，同林鄭一 Q 樣。當佢獨裁到一個地步呢，下面嘅人係唔敢將真實嘅意見話俾佢聽㗎嘛。你睇到林鄭一年犯幾大嘅政治錯誤，呢一年裏面就已經佢去到一個囂張跋扈到嘅地步，話你葉劉老幾呀，你條僆容海恩，我車佢兩巴都唔敢還拖啦，咁樣。即係去到咁嘅地步㗎嘛。咁所以我就話一脈相承嘅，其實當特區政府嘅施政作風跟咗呢個習近平嘅施政作風，嘢嘢就亮劍，亮完劍之後呢就唔知點收方。好啦，而家對住美國呢個大奸狗，Donald Trump 就係一個做生意傾雕出身嘅專業嘅雕 maker。喂，大佬，佢唔係一個政客咁簡單，佢一個雕 maker， 呢啲扮發火啊、拍台啊、臨尾加價呢啲咁嘅行為，喂，大佬，任何一個 deal maker 已經用慣嘅招數嚟啦，根本 同埋計到你盡， 揭你底牌， 你想發爛渣嘅空間都冇。喂，去到禮拜一先發你爛渣， 就嚟出發添啊！屌個代表團，所以琴日嗰個國務院發言人正好笑啊，咁爽啊，真係爽啊！記者問佢， 咁我哋應該問邊個部門啦？ 問有關部門啦， 跟住再問邊個有關部門啦。 冇關嘅就冇 關嘅就冇關，有關就有關啦。咁 知道真， 大佬亂曬真係。 不過咧，你如果問翻呢一個留學嚟講咧，其實真係好想傾嘅，真係。喂，大佬，你上次見阿特朗普嘅時候講啲咩？唉，我即係面對你兩個 Great President。我真係覺得好榮幸啊，冇你哋嘅 direct guidance 真係唔掂啊。喂大佬你講到咁卑微啊。喂你見到佢根本上呢佢就好似兩個嘅扯線公仔夾住喺中間咁樣。你講又 yes 啊佢講又 yes 啊。嗰陣時佢見到呢一個萊特希澤同佢講啲乜嘢喂冇 MOU 啊 ,yes, yes, yes, 乜嘢都話 yes, yes, yes 㗎喎佢真係 yes man 嚟㗎喎佢係。 但係我覺得佢已經俾人踢開一邊㗎啦。美國佬已經知道留學都是台面人物是那個叫做 keeper 來的其實找個即是所謂知美派在美國哈佛 Kennedy School 讀過的這樣的即是經濟的 technocrats 出來是不是想著懂一點東西我想都硬硬地抵的了其實因為他讀 Kennedy School 的時候即是金乃迪公共行政學院的時候就是曾俊華的同班同學來的咁曾俊華喺度讀嗰時候都係80年代㗎啦其實即係話佢喺 Kennedy School 識嗰啲美國政客已經淘汰曬㗎 係呀勾曬㗎啦 因為喺中國先至可以有萬年嘅永續執政㗎咋嘛喺美國嗰啲已經換曬㗎啦 所以點解你見到習近平點解搵嚟搵去都係搵呢個基辛格呢喂基辛格 未基辛格都勾㗎嘛 咪係啦勾啦喂 我話俾你聽有啲人名我真係未聽過而家 Donald Trump 白宮裏面喺佢最重要嘅 think tank 同埋佢啲貿易顧問嗰啲名字你真係未聽過同埋以前係好邊緣化譬如博明係咪做過 以前做記者咋嘛美聯社記者。 美聯社駐北京記者其實就俾中共呢侮辱過 嘅。係呀咪兩個公安夾住佢然之後去 delete 嗰啲相囉。 而家就 封唔係 delete 啊佢係淨係撕爛 嘅。撕爛嗰啲相係。而家就人哋成為呢個美國貿易戰裏面嘅其中一個顧問亦都係親台派。好啦到呢個嘅 Hudson Institute 裏面嗰班友包括副總統彭斯呢啲都唔係過去中美關係裏面嘅關鍵人物嚟㗎。 咪就算佢哋呢即係過往你睇返你 track record 嚟講呢佢哋都唔係好似今日咁英㗎。即係你就算講呢個 Michael Pillsbury, 佢以前都唔係咁英派嘅其實係。 佢都係即係所謂學者。 其實佢哋係覺醒咗嘅英派嚟㗎咋。喂你諗下喂你見到今時今日見到民主黨嗰班即係好似嘩我見到今日即係睇呢個蘋果新聞先好笑。呢位咩克林頓夫婦話佢咩大學演講唔定唔知咩演講啊嘩嗰啲票呢炒到呢幾蚊都冇人要啊大佬。好大喎。 咁唔係炒喎咁就向下炒啊。 喂係勾晒啊呢班人係。即係你諗下喂幾陰功你當年即係克林頓真係中國嘅恩人嚟。 喂大佬 ,MFN 啊係佢每年啊側側膊俾中國 MFN 㗎其實。 係啊。 中共我覺得呢就事實上因為佢行騙得太容易每一次都話個心裏面好似阿林鄭咁啊，容海恩咁嬌蠢過咗你一棟又過骨啦咁樣。即係當佢過骨嗰種心態去到一個地步已經成為慣匪我覺得。 所以特朗普講嗰句呢阿侵侵講句呢未必係錯佢就話即係我縱容得你太緊要嘛。 呢個係事實我覺得。點解呢我朋友都咁講喎。Donald Trump 而家係解決緊由克林頓以嚟美國歷代嘅政客所遺留落嚟嘅中美關係嘅問題。你諗下入咗 WTO 之後中共走數但係美國成個戰略重點轉移咗去反恐戰根本就唔理得中共所以好啦變成咩戰略性夥伴關係因為嗰陣時佢周圍都要揸手就目的就係為咗喺伊拉克同阿富汗進行軍事行動好啦呢、這個反恐戰拖咗美國相當長嘅時間差唔多10年 喂呢、這個同經濟嗰個生產力有關因為其實當美國佬呢佢唔再依賴石油呢去輸入嘅時候呢佢自己能源可以自主嘅時候呢其實對於中國嚟講呢其實是一個國運嘅 turning point 嚟。喂佢起碼佢喺呢個中東裏面唔需要俄國又好啊中國啊呢啲大國去合作嘅時候啦其實佢係自主咗好多佢外交 政策。我覺得最重要就係嗰個所謂 Chimerica 呢樣嘢。 呢個 Chimerica 係啊 係吹大咗。 係啦亦都係啦。 因為 Chimerica 呢個講法呢就係講緊啊當美國大量投資喺中國嗰陣時候就大家即係利益榮辱與共立咁樣。 一個幫你買債一個呢就幫你買貨係咪然之後呢大家就好似一個即係 講個貿易逆差其實就變成係大陸佬買返你啲美國債券。 然之後美國呢又贏到呢個低通脹你又可以亂印銀紙。 嗰啲嘅消費者亦都享受到呢價格低廉嘅 Make in China 嘅商品。本來呢樣嘢呢 在當時來講是 sell 到的，我覺得。所以你說那些鷹派為什麼未覺醒在那時候，事實上美國是得到利益， 因為他舔緊嘛，那時候 他舔緊，包括在共和黨，即是小布殊的年代，其實都是舔緊共和黨，他沒有什麼人權外交這個理念，看實力的， 從來都是，其實 共和黨是看實力 的。你看你說喂你 Dick Cheney 那些人即是幾 咁大嘅嗰套戲，係啊 ，Wise 嗰套戲啊， 幾撲街，同嗰個呢個 Rumsfeld 啊， 嗱呢個咧，但係真正嘅 turning point， 我覺得咧就係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咧，到習近平真正執掌政權咧，呢個係一個 turning point 嚟嘅，真係，因為佢已經出現咗個情況係咩咧？佢覺得我一帶一路計劃可以將資爆輸出之餘，佢甚至提出所謂 China Solution 係解決國際紛爭，跟住就招攬嗰啲上海合作組織嘅人咧。去自己去形成一個自己一個山頭，所以何志平點解嗰段時間裏面可以喺紐約招搖撞騙係有原因嘅，因為佢背後其實就係一帶一路嘅開路先鋒，所以佢行賄呢個塞爾維亞外前外長啊，即係呢個聯合國嘅前大會主席啊，就有原因嘅。你睇到鏗鏘集嘅報道裏面咧，每一次佢做完呢啲嘢咧，跟住習近平就會去嗰啲國家訪問嘅，所以我就話佢係開路先鋒嚟。 係 呢個。不是偶然的，我覺得。 仲有董建華呢，老董呢。 董建華我知唔知幾時引渡返美國喎受審啊。咁你諗下啦，呢、這個咁嘅情況佢已經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就佢已經蓄勢待發，準備以為自己真係可以取代美國。所以我話點解華文華武嗰個評價係啱嘅呢，就係、是、你由鄧小平年代到江澤民，江澤民都相當之跋扈嘅人呢，其實係。但你見到佢一路對美國呢、這個就係習啊鄧小平的兩大封印，我覺得第一中美的關係，鄧小平訪美打越南立下投名狀，建立中美之間的利益關係，沒有任何理由打越南的，其實根本如果不是為了美國佬的話， 是是是是， 好了，跟著就這個這樣的體制一路呢就是令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呢可以順利進入去國際貿易，順利呢是成為一個世界工廠，如果沒有中美關係的 engagement 呢是沒有這個結果的。其實第二個關係就是對文革的封印，就是說這個是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徹底否定文革。鄧小平一路以來，你看胡錦濤一路到這個的江澤民胡錦濤是不敢背離鄧小平這兩大的政策的指示，直至到習近平上場。初初大家說他捉緊盤很大的棋，是掌經國式的人物，當時我都說他黐 Q 線，你看他做了些事 情。那時阿土說啦，就是其實阿Martin信了這一套嘛。 但是實際上你看到他做的事情你就知道嘛，很快已經現真身啦，跟住七不講等等這些現真身 啦。他做這個國家副主席的時候已經講三權合作啦，是不 是他來香港已經講三權合作了。 他其實他那個心態其實是本身就已經第一就封建，第二呢就其實做了文革的情意結在這裡。 很簡單，江澤民是來自上海一個曾經是亞洲金融中心遠東最大金融中心的城市，始終個人的視野是不同。江澤民和習近平，習近平是一個文革期間下放農村的紅衛兵，他的識見就是這麼多了，跟著他之後所有的仕途的事都跟他的識見是沒有關的，我覺得 沒有關的。同埋你見到他讀那些書呢，其實他是轉得很緊要，他本身他是學化工那些東西的嘛，跟住無端端變咗做法學啊嘛。我記得那時阿余傑話喂踢爆佢啲咩學歷啦，喂大佬你有乜可能你普出突然間 去讀法學， 法學喎仲要讀博士喎。 我諗嗰期興乜讀乜啦，係咪 唔係囉，喂你自己本身係冇即係法律嘅 foundation， 無端端走去讀呢一個法學，你 master 去讀咩呢，佢讀馬克思思想㗎喎。喂大佬即係呢條友即係佢亂咁砌㗎喎，其實係即係你 我諗係砌夠個 CV 嘅啫，我諗係。 喂你同花筍你起碼真係喂你有你一對花同埋一對蛇夾埋，喂你唔係呀，亂 Q 咁砌嘅，其實一對 花。佢連雜花都唔係㗎。 唔係囉。 雜蛇都唔係㗎。 唔係囉。 雜蛇都唔係㗎大佬。佢實際上根本就係一撇都冇。 唔係即係佢自己就認自己係博士啦。是不是 先？但這個這樣的情況呢是令到中共的決策出現了一個相當大的危機。當你遇著 Donald Trump 這種人，你反而遇到奧巴馬這種人還好一點，他就會即跟著國務院那些官僚的系統的規矩去做事。 是 但是 Donald Trump 這種人呢，他是一個強勢總統，他用自己的 Twitter 去發表政策的，其實 佢唔甘心俾一啲技術官僚， 佢唔甘心俾國務院啲技術官僚，咩亞太斯啊嗰啲技術官僚， 係啦就綁住。 好啦，佢就揾咗一班自己嘅智囊，就係頭先講呢，就係好挑爭大陸佬嘅鷹派嘅人。 嗯， 咁而包括佢嘅，你睇佢貿易談判嘅組成，你我當時我都講過話，大陸佬呢次有排捱啊。 嗯， 頂你擺幾件呢啲咁嘅萊特希澤呢啲咁嘅油喺度，真係棍棍勾落嚟嘅喎，呢啲油係。 同埋呢你見到佢哋啦喺中後期啦已經係專得唔出聲。 係呀、啊。 避而不用。 避而不用。 係啦、 啊。擺埋準備要攻堅嗰陣時候。 係啦、啊。去到最後尾呢嘩你自己已經呢即係其實自我感覺良好啦。然之後勾你上五寸下五寸囉。 佢以為又勝一仗㗎啦。係呀、 啊。 今次如果點會一百人代表團過去呢、 啊、 你梗係諗住自己嘩呢次做唔到我威咁樣。 做、啊、食雞㗎嘛諗住佢。 但係我覺得Donald Trump 咪摸到一樣嘢，就係、是、習近平需要一個deal喺貿易上，呢個係現實需要，唔係面子問題，係、嗯、現實需要。 梗係啦，嗱你淨係講嗰個失業率嘅問題。 佢今日 Donald Trump 咪又再串 Q 佢一鑊咯，就話你 loss 幾多，我 loss 幾多，計數啊嘛。 唔係其實啊 ，Donald Trump 講嗰啲嘢都反智㗎啦。其實咩關税啊，係可以令到我賺咗好多關，好多好多咁樣嘅關税翻嚟，係嘛？咁嗰啲嘢咧，本身 即係如果你深究嘅話，就都係咁傻傻地。 係啊，都係傻嘅。但係問題就係唔係？喂，佢而家嗰個經濟基調係好啊嘛， 經濟增長好， 增長係好啊嘛，同埋佢而家嗰個民望係高啊嘛。就算佢嘅死對頭 CNN 啊，都話佢而家嗰個民望啊係歷史新高。 我話俾你聽啦，佢就真係捱過咗米勒報告嗰下咧。佢就翻身嘅啦，我話俾你。 係啊， 佢最 Q 驚其實就係嗰個米納。 其實米納報告都喐唔到，因為其實佢都米納都講得好清楚啦。就算佢覺得嗱 ，CNN 都講咗出嚟啦。其實佢就如果佢而家唔係總統嘅話咧，佢而家係面對幾個啦 felony 嘅，即係重罪。 重罪係啊。 嘅呢啲咁嘅指控啊，即係只要你有一日仲係總統嘅時候咧，就奈你唔何嘅、嗯，根本就係、是。咁、嗯、所以咧，嗱你第一，你而家你個民望唔係跌到撲街嘅時候咧，首先你眾議院咧就唔會放棄你，因為眾議院你而家仲係共民眾議院仲係共和黨控制住噶嘛， 唔係啊，佢 彈劾唔到噶嘛，其實根本就 今次呢個咁樣突襲習近平嘅行動，連民主黨都 on board 啊，今次 係啊啱啊。 根本上咩嗰啲全部按波就今次係 你對住你對住老共咧，共和兩黨係一致嘅目的係，只係咁戇鳩到拜登嗰啲人咧，仲喺度話中國根本就唔係對手。喂，我唔明佢點選嘅。 佢唔係睇小中共喎，佢係覺得唔應該視中國為對手啊。 唔係佢話佢話中國咧，佢而家咧都非常之腐敗，根本上自己都搞唔掂自己。佢咁樣講、嗯，根本上同成個社會嗰個大氣候、嗯、完全脫節嘅係。所以你點選落去啫？通常呢啲咧嗱，永遠都係嘅。邊個最先走出嚟咧？温嗰個叫做係即係初選嗰啲咧，通常死得最快。 其實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啊，美國佬。從來你睇美國外交都係佢係需要敵人嘅，同中共一樣。如果唔係，佢就走翻去一個嘅孤立嘅一個外交政策。 嗯。 咁當年你記唔記得我成日都舉例嘅侯賽恩就係一個最大嘅冤大頭嚟嘅。根本冇大殺傷力武器。你睇翻 俾老屈嘅啫嘛。 Wise 嗰套戲，即係講 Dick Cheney 嗰套戲，你已經知啊。其實兩呢樣嘢根本就係國防部長倫斯菲同呢個切尼大家一齊夾計搞出嚟嘅嘢嚟。好啦。英國佬又按波，係咪？你記唔記得嗰陣時仲因為咁樣有一個武器專家自殺嘅？ 我記得，即係嗰陣時仲係阿 Tony Blair。 Tony Blair 嗰個年代係啦。 Tony Blair 咧，其實佢嗰種咁樣嘅文案轉捩點，我記得嗰陣時英國直情拍到戲叫 Ghost Writer 啦，就揾呢一個007之前揾007皮亞斯布士南咗去演過嚟嘅，就係講到喂佢就係因為。同呢一個美國佬一齊打呢、這、一個伊拉克咧，搞到自己民望咧就撲曬街嘅，就係、 是。因為嗰個係 Fredericky 嗰個嘅證據去陷害。 梗係啦， 呢個薩達姆。不過大家都知道呢條有用化武又成，都係一條撲街嚟㗎啦。 真㗎啦。 咁大家就即係弄假成真，就去對冧佢。 其實如果你用過往佢嗰個原則嚟講咧，你喐咗而家咧呢個叫做係即係敘利亞好耐㗎啦。如果 係 咁樣。 但係我就係話，全世界都冇一個領導人好似習近平咁聰明嘅，就自己行入去薩達姆嗰個位嗰度。係 啊。 即係我覺得即係薩達姆死咗之後嘅繼承人嚟嘅呢個。點解咧？佢嗰個2025 Make in China 係人都知吹水。你記唔記得以前大陸佬話喺航天科技裏面自行國產呢個叫 C919 嘅客機挑戰波音？ 好係佢自己係話 自我研發㗎嘛。 但係點解冇曬聲㗎？ 冇曬聲，其實都係 冇人敢用。 唔係，其實佢嗰陣時人踢爆㗎啦，其實好多元件都係即係靠輸入㗎啦，其實都係。 好簡單，我話俾你聽。 引擎其實得兩間可以做到，你到而家你一個就係 勞斯萊斯啦， 一個就係 波音咯，一個就係 Airbus 啦。 兩個啫嘛，其實係三兩三個啫嘛。你嗰、那個你根本上你如果我 engine 嚟講，你都未入流。 好啦，呢、這個就係佢喺2025 Make in China 裏面挑戰美國其中一個行業嚟㗎喎。你嗰個 C919 挑戰美國波音。喂大佬，你真係等於南華贏曼聯啫，如果係咁。即係你信唔信啊，我叫你落盤啦、啊、我讓你十球呢，係咪？但係佢就係咁樣㗎，即係話薩達姆又係咁㗎，即係周圍喺度牙牙咋咋，就話你走打我啦，點我有呢個核武乜乜，根本就係耳仔底。 同埋佢又樣衰㗎嘛。 好啦，美國 即係有個卡達菲又係咁樣。 搞住呢樣嘢之後，我就當你係真的。2025 Make in China 呢個就係美國嘅藉口嚟嘅，我覺得係。以美國今日先至處理嗰個 CIA 嗰個香港間諜， 嗯， 係嘛？佢點會唔知道中共喺嗰個嘅製造業，特別喺尖端科技製造業裏面嗰個實力咧？ 其實冇理由唔知嘅喎。嗱，你即係美， 佢知道，我覺得佢知喎。 大陸你有好多知美派啊嘛，即係你冇理由唔明白。起碼你最你喂，你 lesson number one 你都要知道，喂美國啊嗰、那個政界其實本身係軍工複合體嘅一個，即係互相勾結嘅一個咁樣嘅政治嚟㗎啦。喂，點解佢要不斷咁樣尋找敵人？就係因為要養住後面嗰個軍工複合體啊嘛。 同埋美國，你唔好睇少，好簡單嘅。就算你話中國喺2025準備挑戰美國嗰、那個航天啊、民航啊等等，你好簡單嘅啫。如果你要做戰鬥機好、飛機好，你一定係有啲相當之重壓嘅衝床啊，即係嗰啲壓嗰啲金屬嗰啲嘅，即係幾萬磅力嗰啲咁嘅機。咁撳壓出嚟嗰陣時咧，令到嗰啲金屬嘅嗰裏邊嘅粒子咧重組之後咧，就變成硬度好犀利。 嗯， 咁啊成件啤出嚟嘅，即係包括飛機嗰啲起落架啊嗰啲硬度好犀利嗰啲。中國係有嘅，其實佢仲要做到咧係大 Q 過美國嗰、那個。 係咩？ 嗰個力啊，唔知兩萬噸、三萬噸。 咁犀利？ 係啦，咁就唔知擺喺重慶定乜鬼嘢。 嗯。 但係咧，跟住個記者真係訪問美國記者真係訪問，發覺嗰部機從來冇開過。 點解咧？ 但佢聲稱係超越咗美國嘅嗰個嘅衝牀嗰個嘅規模。原來第一佢嘅技術係1980年代嘅蘇聯。 哦， 跟住咧， 即係偷蘇聯偷翻嚟嘅。 美國不斷改進嘅話咧，佢嘅衝牀係佢嘅壓力唔夠你大，但係佢已經啤出一啲好即係好精細嘅部件嘅已經可以係俾飛機用嘅。中國係做唔到嘅，其實根本係。但係咧，佢就講到咧，就係話嗱，我哋已經有幾多萬噸嘅呢啲咁樣嘅衝牀嘅。铸造机器嘅机器啦，咁样。 有呢啲。 咁你讲出嚟咧，嗰啲有人信喎。 呢啲大炼钢 2.0 嚟。 系啦，所以我就话，好多人话支爆几时嚟，支爆几时嚟。我话其实支爆中。呢个就系我嘅睇法。我一路觉得支爆系一段好长嘅时间，而呢个时间里边，佢不断推迟嗰、那个即系经济崩溃嗰个嘅即系来临啊。 嗯。 就用好多国家行政措施、强制性嘅措施，同埋盲目投资嘅措施、盲目补贴嘅措施。然後唯一點樣令到大家 feel good 呢、 嗯、 就係吹水啦、 嗯、 bluffing。 點解遼寧號咁緊要呢？點解青島呢個海軍解放軍海軍閱兵咁緊要呢？呢啲係餵食中國人食毒藥吖嘛。所以我哋如果有言論自由嘅地方， 但我覺得 應該毒爆佢，就係咁嘅原因。 係啦，我覺得佢毒毒下呢，佢自己 都信埋， 毒埋自己嗰嘢先 就 好。 嗱，呢個就係索 K 嘅問題啦，因為索下就自己會 damage， 咪就係咯， 自己嘅腦袋。 喂，所以即係等於地溝油嘅原理嚟嘅咋？ 佢自己做埋大頭 BB， 係咯，你自己食下，你諗住做地溝油嗰嘢，人哋食即係食下，然之後自己食翻轉頭，大佬真係。你而家你中國製造2025就係咁啫嘛，嗱你本身嗱唔係或者一帶一路啦，一帶一路其實諗住攞嚟呃人嘅啫，呃埋自己喎。 唔係，我覺得佢未必願意，佢原本就的而且確知道嗰個係一個騙局，係、一個中國用人民幣外債用債務堆出嚟嘅龐氏騙局，我覺得一帶一路係好啦，這個龐氏騙局咧佢自己知嘅其實。陳茂波咧就被夾上去，將香港人嘅錢揼落去嘅啫，我覺得。但係呢個龐氏騙局，中共自己係知嘅，所以佢但係佢去到一個位係咩呢？就係、是、你點樣令到嗰個財富效應延續，啲人繼續願意消費去投資，去買嗰啲鬼城嗰啲樓，去炒嗰啲垃圾股票，嗰啲亂 Q 咁嚟嘅嗰啲嘅上市公司民企。 嗯。 你點做到呢？ 你仲要不斷餵食佢呢種毒藥。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俾到一個好美好嘅 future 佢。好啦，佢諗咗條橋叫做偉大民族復興，但係都唔得㗎，我覺得，因為市民就好實利嘅，你唔可以嘢嘢都話靠打港獨、打台獨咁樣嚟去即係俾一啲興奮劑佢哋食㗎嘛。咁最後尾嘅興奮劑，我覺得就係呢個 Make in China 2025啦，就係話叫板美國2025嚟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嘅經濟體。 嗱，即係胡安江嗰啲人啦，係嘛？即係佢就 胡寧啦、胡安江啊，啲齋人度出嚟嘅，我覺得。好啦，佢係為咗挽救佢自己管治嘅危機，我覺得。但係美國佬咧就好 Q 陰毒，我覺得。佢就立咗呢樣嘢出嚟，就創造 即係 大殺傷力武器。 就假戲真做係啦， 大殺傷力武器。如果你話貿易逆差嘅問題，佢而家就借貿易逆差嘅問題，我而家數曬你嗰啲中國市場經濟、中國特色市場經濟嗰啲毛病出嚟。企業補貼我成日都話床板夾春袋就係咩原因？你佢 cut 咗嘅話，你諗下即係資爆就發生嘅咯。你問我，因為佢係為咗推遲資爆而採取嘅措施嚟嘅喎。 所以點解而家你嗰個貿易？ 你諗下南韓、泰國、印尼當年金融風暴所面對嗰種嘅痛苦情況，喺中國係成大一百倍喎。 所以點解而家中美貿易矛盾，唔係嗰個貿易談判咧，其實從來都係一個與虎謀皮嘅一個談判嚟。喂，你叫佢停止補貼，咪即係攞我名，大佬。 你就算好簡單啦，其實你問開放 Facebook 係咪咁大鑊咧？我覺得你叫佢停止補貼大鑊過開放 Facebook， 其實係噶， 真係噶，佢一定好多方法可以阻住你嘅。 開放 Facebook 咧，你都即係你俾啲人講真話都好啊，你都仲有方法啦，即係令到佢哋犬儒。 咪等於佢以前俾 Yahoo 入去一樣， 一樣啫， 方法卡住佢噶嘛。 係啦， 同埋 Zuckerberg 嗰條友實會跟住大陸佬嗰套 Sucker 嚟噶嘛，實會跟住嗰套方法玩噶。 一樣。 冇問題嘅喎，但係你諗下，你一斬咗佢補貼呢一樣， 削繁咯，咪等於削繁咯， 即係話將國家嘅 capacity 消滅咗一半啊！ 你嗰個控制力 啊，係啊，你個控制力就冇咗一半嘅啦。其實係好啦，本來啊，美國佬就以為 engagement 入 WTO 之後，你就會慢慢慢慢發展出市場經濟同埋市場經濟自由經濟下邊嘅民營企業，成為中國經濟嘅主體。咁樣嘅話呢，基本上慢慢個黨嘅機器就會退出嗰個經濟領域。 所以佢一定唔可以行呢一個市場經濟。你對於共產黨嚟講亦都係一個噩夢。你如果呢首先而家點解啲人會信一個即係偉大民族復興呢樣嘢呢，首先復興呢樣嘢呢，佢一定唔可以俾你覺得即係呢個唔係黨嘅領導嚟嘅。總之嗱，講到尾乜嘢都好，就係、是、個 聽黨話跟黨走， 聽黨話跟黨走咯。嗱，呢個係中心思想，呢、這個亦都係紅線嚟嘅。但係當如果啲人覺得就係話，喂，原來個黨咧係蠢 Q 過我嘅，原來我係叻過個黨好多嘅。當一個人唔信，一個人唔信，兩個人唔信，三個人唔信，去到越嚟越多過一個 critical mass 嘅時候咧，你個黨根本就冇生存價值噶嘛？呢、這個係。 我覺得而家嘅人都知啊，問題就係個利益問題啦。 係啊， 黨控制住壟斷咗嗰啲資源嗰陣時咧，佢就可以用呢個資源嚟去令到呢啲人咧去襟聲啊嘛。 嗯， 我最近睇一本書嘅，佢係一個 BBC 以前駐北京記者寫嘅，就係、是、叫做《The People's Republic of》乜鬼嘢叫做失憶共和國，係啦，失憶人民共和國。 哦 ，Louis Lim 寫嘅。咁失憶人民共和國其實佢講出個問題嘅，佢話係中共官方用盡方法去洗刷嗰個六四嗰個記憶，等大家睇唔到啊乜。喂，但係嗰啲大陸人係經歷過㗎嘛， 未死曬㗎嘛。 喂，我都係五廿幾啫， 大佬， 我都係五廿幾啫。但係點解大家扮失憶咧？佢話呢個就係大家通過扮失憶嚟自保。嗱，呢個佢係一個實證嘅採訪嘅過程嚟，佢嘅觀察就係咁啦。大陸人就扮失憶嚟自保，佢覺得係必須要失憶。 佢唔係真心愛， 佢根本就唔係聽咗官方嗰套，或者因為官方封鎖新聞，而佢唔知道六四發生咩事。我覺得今時今日佢哋對於中國喺中共喺經濟上面嘅領導咧，嗱你唔好講話啲農民啦，大佬喺香港嗰啲落嚟買嘢嗰啲珠三角農民嗰啲又唔識嘢嘅其實。但你話大城市嘅精英、企業嘅管理層、喺外資公司工作嘅人、傳媒工作裏面嘅人，知唔知咧？我覺得絕對 梗係啦，落嚟香港嘅。都會見過下世面啦，起碼都覺得 就算喺大陸喎，我意思，你話喺上海、北京啊嗰啲大城市嗰啲，一定知，一定知道共產黨咁樣搞法係搞唔掂嘅，其實。但係佢哋襟聲嘅原因係咩呢？就係、是、自保。亦都睇唔到佢哋出咗聲可以點樣帶嚟咩改變。 但好似你咁講，當大家累積越嚟越多人，越嚟越多人覺得屌習近平原來係同華文華武係一樣 的。係啊，一樣嘅真係曬。 嗱咁樣嘅話咧，就去到個 critical mass 咧，去到一個地步嗰陣時咧， 其實好驚嘅，即係點解習近平咁驚咧？其實確實中國人係好聰明， 係好聰明， 真係好聰明。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聰明到而家嘅地步咧，因為佢聰明，但係同時間亦都好現實主義啊嘛。當我覺得我講大話有著數嘅時候，即係好似頭先講自保啦，咁我咪講大話咯。但我見到喂，如果我現實基礎已經唔同曬啊，我信習近平，我會撲街嘅。其實係，即係呢樣嘢就係而家係嘛，即係阿林鄭要用一個逃犯條例壓落嚟，即係我哋開始反彈就係咁解啫喎。喂，大佬，係咪要將我哋變成好似大陸一樣啊？係嘛，連真話都唔講得啊？ 係咪即係擺把刀喺每一個人嘅頭上啊？呢啲咁嘅嘢咯，所以我話如果有朝一日，即係話美國好多人話Donald Trump 呢條友啊，為咗美國利益做嘢，當然係啦，呢個唔使諗噶啦，其實。但係如果佢做到一樣嘢，我覺得咧係逼到一個地步，顯示出習近平嘅門檻無能嘅話咧，嗱，我覺得佢係會達到目的嘅。係 啊， 而事實上，如果我哋而家睇落去嘅話，習近平真係一個門檻無能，不過有權術手段嘅人。嗱，似咩咧？似崇祯，我覺得係。 係啊。 崇祯是改革派嚟嘅，當時 冇錯， 殺咗嗰啲咁嘅宦官啊，嗰啲咁嘅友，意圖振興呢個當時明朝嘅黨中央。 佢覺得即係殺完呢啲咁樣嘅貪官之後，就會迎來新時代啦嘛，係咪？要係咪要啲人咧學習呢一個即係崇祯嘅思想？係 啊，但係得一度操作呢個對遼東嘅軍事就一鍋粥嘅喎，其實係完全唔知人善任，乜都唔識嘅。所以我就話而家去到一個地步，我相信嗱嗰啲香港炒股炒樓嗰啲友。你聽我哋節目都要諗下，呢個係一個博弈，就係你信習近平一個好叻嘅人，世事急他運透了，定係一個好 Q 蠢嘅人，根本就係呢個無料充犯四條嗰啲人嚟嘅。 我成日覺得咧，即係習近平聰明同埋蠢係有兩個時期嘅，即係聰明嗰時期咧，即係其實你見佢十八大啦，哇，權術你話鬥，即係你話反貪啊、反 拉到周永康啊， 呢個唔係佢一個人功勞嚟嘅。這個很大程度上其實是 黃岐山， 黃岐山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喎，黃岐山俾你坐歪咗咯。 喂，徐才厚、郭伯雄，軍中兩大老虎， 俾你搞掂曬， 俾佢搞掂。係但係搞掂徐才厚、郭伯雄嗰個，俾佢搞掂埋。 係啊， 咁你諗下， 咪即係 你會點諗啊？ 梁公床咯，而家 係啊，你會點諗啊？你會唔會仲幫佢死？你見到黃岐山軍方呢啲咁嘅情況，所以我就話你諗下，如果Donald Trump 揭咗啲底牌出嚟，揭嗰個底牌唔係話中共係紙老虎，我哋一睇就知啦。其實係佢嘅 productivity， 中國核心問題係根本嘅生產力嘅問題。你問我，好簡單嘅啫，你唔需要講咁多複雜嘅經濟學理論。你敢唔敢買一個？如果你屋企買一個電器，想用得耐嘅，你敢唔敢唔買三菱同大金啊？買 Panasonic 呢啲牌子，買大陸牌子啊？係唔會噶嘛？根本就是個 productivity 的問題，是個生產力的問題，是個 innovation 的問題。現在他就一路靠個總量去催谷到一個地步，然後餵食這個毒藥給國民，就告訴你我現在很驕勁很驕勁很驕勁了。2025之後呢，我們這個叫做大陸的這個科隆呢就可以取代這個大金冷氣了。那你信不信呢？日本和德國在二戰之後的崛起，雖然你說德國有後面有美援、馬歇爾計劃等等呢啲咁嘅嘢，佢對成個歐洲嘅支援。日本係因為喺成個美國嘅國際分工裏面，因為地緣政治嘅需要，佢將嗰個嘅科技製造業轉移去日本、南韓、台灣等等呢啲地方，而扶植咗佢哋嘅經濟起飛。台灣而家去到樽頸嘅原因就係因為呢個美國科技製造業轉移嘅過程已經完咗啦。所以佢就去到個樽頸。南韓同日本成功突破個樽頸係咩呢？就是佢本身嘅企業喺個過程裏面，係當初係 OEM， 係幫美國佬生產嘅啫，其實佢生產嗰啲晶片啊嗰啲咁嘅嘢。但係跟住佢通過呢個生產過程裏面，佢壯大咗自己企業嘅核心競爭力同埋個創新嘅能力。你睇到韓國崛起，三星好 ，LG 好，其實係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嘅事嚟嘅。以前你知唔知 LG 叫做乜鬼嘢？ 哇，好老土喎， 叫做 Gold Star。在新蒲江那些這樣的錄影機，大佬 Sony 賣緊三千多元的時候，他賣緊一千元都沒人要啊。LG 叫做現在，以前叫 Gold Star， 是很老土的其實是即如果你說在就算是即90年代不要說啦就算是2000年之後呢都是很老土的我記得是。差不多是其實如果你見到韓國企業呢其實是威了10年到的其實是。 你真正其實就是在那個即是當他由電腦進入手機的過程裏面呢他做了一個很準確的判斷。包括在幾個那些的即是科技製造業的領域裏面包括新的 LCD 電視 ,LED 電視機那些東西他比日本行得更快同埋他的手機的技術即是個產品設計咁人哋係送咗好多專家去美國去 MIT 合作啊等等係咁樣慢慢培育出嚟唔係抄啊唔係去得人哋啲嘢唔係做組裝係做研發係兩樣嘢嚟 嘅。佢都有千人計劃但係佢嗰個千人計劃呢就唔係話就係偷咁簡單你千人計劃一千個都係賊嚟嘅其實 佢都有國家隊㗎但係人哋嘅國家隊好簡單係啦韓國嘅電影業點樣協助韓國嘅化妝品打入去世界市場韓國的流行文化工業它當然不只是賣明星它賣明星背後是賣韓國的化妝品那些東西嘛那些消費品嘛 整個 是整個時尚形象這樣對出去的嘛的喂這個不是人家國家隊成功的原因咯 是不是短短十年取代日本 不是而且它不是去到這麼盡即你 還有啊南韓是金大中做總統當時英文亞洲金融風暴嗰陣時係金大中嘅，係民主化啦，完成咗。 仲話要行陽光政策啊嘛。 係啊，係完成咗民主化嗰個創新力量先至爆發出嚟啊嘛。你國家隊，中共嘅國家隊做出嚟咩？你睇中國足球國家隊你就知啦。而家跌到落去，連泰國都贏唔到啊！你點吹啊？係啊，你有球會啊，可以話嗰啲母女啊，喺愛斯賓奴啊，因為個老細係中國噶嘛，咪請佢過去踢咯。其實就係、是。但你問題你打總面充半子或者 entertain 習近平是啊你可以吹到恒大亞洲最勁的球會但你的國家隊就是咁嘅水平。 咁所以其實點解佢每次嚟到香港啦即係你話打比啊即係佢哋點解會咁驚輸俾香港或者即係守和你佢哋會覺得奇恥大辱呢就咁解咋嘛喂大佬有乜可能13億人 打比700萬人嘅足球隊打比 就算好似試過一兩場贏唔知一比零啊嘛。 守和都輸㗎喇。 守和都輸啦大佬。 但佢哋輸咗一半嘅。 喂點解13億人裏面即係你話出唔到一流嘅足球隊都好或者嗰陣時喂我記得嗰陣時成日講㗎就係其實Steve Jobs 死嘅時候呢佢即係我記得大陸係講過就點解喂13億人裏面都出唔到個 Steve Jobs 啫就係、是、因為你呢個中國係要講漢齊意識㗎嘛要黨領導一切㗎嘛而嗰個領導係咁 Q 笨柒嘅時候你唔可以叻過佢喎咁咪真係13億人咪一個腦袋囉 喔唔係但就只會咩呢大家將叻嗰啲人撳低佢 係呀 呢個就係中國人嘅劣根性話俾你聽 槍打出頭鳥 將嗰啲叻嘅人撳低佢我就算我唔叻都好我已經覺得滿足㗎啦所以毛澤東嘅集體主義呢係有個文化基因喺度你賺多啲錢我就唔挑妥啦但係一齊窮嘅話呢好啦而家去到一個地步你再講核心競爭力你再講企業品牌意識講創新返返呢條路得唔得呢你話中國喺中美貿易戰裏面美國逼你戒毒啦而家其實實際上我覺得 Donald Trump 就逼習近平戒毒戒唔戒得戒得幾多成都唔知道其實係中間過程點得好辛苦。 所以我係即係樂觀其成你講呢一個結構性改革嘅時候當然樂觀其成啦。 你問嗰啲郎咸平呀張維迎呀嗰啲邊個唔撐美國佬而家所講嘅嘢。只不過佢哋講完之後一係就俾人拉一係就冇得再講一係冇得教書咋嘛。所以大家咪唔出聲囉就變成好似淨係美國佬施壓一樣咋嘛。所以好簡單如果你話係中國追求核心競爭力所以我就問啦，點解一粒原子筆嗰粒鋼珠我哋都做唔到？ 係啊， 因為中國人太聰明，好似你咁講。如果我可以喺日本廉價進口嗰粒鋼珠，我點解要自己研 發？點解要花時間啫？咁 我做完橫掂都係賣1蚊嘅嘢，我點解要抌咁多錢落去研發？結果又你知唔知係李克強立項？李克強立項㗎，嗰粒鋼珠。是國家的科技研究來的 不是 這個計劃來的。 這個就是中國人劣根性他不尊重那些人是即是不尊重分工仔細最卑微的那些工作。 是所以他們很簡單、啊、日本的、啊、我們喜歡影相的人 日本分工仔細 都喜歡用這個 Canon 的 相機、啊、 青出於藍的 Canon 的相機因為他是模仿德國這樣做出來、啊、光學就是一些很仔細的東西、做那些光學鏡片那些東西 但人哋就正正就係用呢樣咁嘅嘢，十年二十年，有一個好老土嘅品牌叫做 KONON 應該係 Canon 係一個觀音嘅名詞，即係原本啊，係好超老土嘅。如果你揾翻 Canon 嗰個 logo 出嚟啊，燒到你碌喺度，我諗 好耐噶咯， 係同大陸嗰啲民營企業係一樣噶，今日先至係變成國際品牌嘅咋。 嗯， 但人哋係咁樣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你全球性一玩相機，如果你玩單反，一定係 Canon 同 Nikon。 咪係囉，即係起碼喺嗰個領域裏面，日本嘅企業品牌係全球性嘅企業， 係冇錯， 係咪 Sony 係咪呢啲係全球性嘅企業，南韓嘅 Samsung 當然佢都有個山寨嘅過程，佢山寨嘅過程咪就係抄 Nike 啊嗰啲賽斯啊， 有佢係嗰度抄過嚟㗎，佢係嗰度抄過嚟， 咁但係抄完之後人哋自己就係即係自成一格㗎嘛， 但係中國唔係㗎嘛，佢係抄完之後佢覺得我用個價錢打冧埋你， 係啊， 然後佢繼續抄， 係啊， 是咁樣㗎嘛，所以我就話 然之後沾沾自喜喎，即係覺得仲要叻過你喎，即係覺得你原創嗰個笨柒喎。 咪就係呀，七七七同阿容海恩嘅對話囉。你支持咗㗎喎，你唔知咩咪係囉，然後跟住打落埋你美國喎，佢話。所以我就話全世界除咗薩達姆之外就真係輪到習近平㗎啦，真係。即係吹到一個地步係咩呢？原本就係內銷嘅，我覺得2025係。內銷係咩呢？就是令到習近平造神運動進入一個新的巔峰，那個民族復興裏面是包含了大量的打飛機的這個項目在這裡。好了，打打下飛機，美國就將打飛機手冊就當作真的，就是你要射落我的飛機， 是 就是這樣，那然後就拿來呢就是呢努力這個中共，是但是努力到什麼地步呢？我覺得現在大豆好汽車市場去袋落袋的了，我覺得 當然啦，為什麼？所以你不要說，即係唔好話嗰幾個月咧，真係純粹讓步俾你咁簡單。喂，佢自己都喘咗一口氣， 大佬袋袋嘅啦。佢睇下經濟而家 upper hand 喺美國，經濟數據相當之好，係咪？而家佢嘅民望亦都上升。喺咁嘅情況底下，朝野支持 Donald Trump 重手對付習近平。你話點解會係咁咧？多多少少係牽涉到新疆維吾爾集中營，多多少少牽涉到香港雨傘運動判刑入獄，呢啲咁嘅嘢嘅其實送中條例啊呢啲咁嘅嘢。你唔好以為香港呢個事務，香港係最受西方關注嘅一個城市嚟。 哇！你啦，你睇下呢兩個月出招出得幾密？ 係啊， 啊上個禮拜呢一個啊，即係其實沉寂咗一排嘅我哋嗰個駐港領事啊，即係唐偉康， 唐偉康 咪又出聲，喂大佬，而家係停止投資啊，係講到話停止投資，跟住下一步係乜嘢？如果停止投資都可以嘅話，喂咁你呢個香港政策法就可有可無。 我 script 咗佢，上次國務院嗰個回應就係咁。 咪就係囉， 香港會失去特殊國際關係，其實 你仲未瞓醒喎，真 係。佢冇明言啫，其實就係講 國務院啊嘛， 係啊，國務院嗰個新聞稿啊。所以我話你，如果你係林鄭月娥，你而家唔識收手嘅話，基本上你而家知唔知道你做緊嘅係乜嘢？唔係淨係一個謀殺案咁。 佢知道，佢梗係知道啦。但係正如你之前都講過啦，呢個係個政權保衛戰嚟㗎嘛。如果係政權，即係呢個就其實好無恥嘅，係將佢個人一個人嘅 擺喺香港利益以上。 係啦， 甚至我覺得呢個係國家利益，唔係中共共產黨嘅利益。如果中國係一個好 aggressive， 即係林鄭將自己個人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啊嘛，哇！真 係，如果係一個好 aggressive 嘅政權，而家西方已經係咁樣睇中共，唔係過去和平崛起嘅中共啦。Donald Trump 已經成功打造習近平係現代薩達姆啦。 係 中共2025咁嘅吹水手冊就成為大殺傷力武器。喺咁嘅情況底下，如果你喺個貿易談判裏面，你根本冇花招可以用，我覺得你只有一招跪低。你乜嘢都冇用，我覺得 最理性嘅做法就係咁啦。 係啊，一步到位。嗱，你能源走數，將來再諗，一定會諗嘅。中共點樣走數？ 梗係會啦。咁所以點解要有懲罰機制就係咁解咯？其實懲罰機制呢樣嘢 都好侮辱性啊。 其實嗱係侮辱，但係呢個係自取其辱。喂，大佬，如果唔係之前走數咁 Q 多鑊嘅話，點會 justify 人哋呢個咩懲罰機制？ 即係好簡單。你讀小學，我讀小學嗰陣時試過啦。我考題尾嘅，讀小學嗰陣時個班主任咧就即係成日罰我留堂。咁咧就罰我留堂之後就喺度抄書咁。咁啊罰到一個地步係咩咧？就係話，如果你留堂裏邊係揾同學代你抄嘅話，就要以後一個學期都要留堂。即係佢罰你嗰下已經 warn 定你啊。 係啊， 你唔好揾其他同學代你抄啊。如果你留堂抄書唔係你留世堂自己抄嘅話， 就要再罰多你一個學期留堂。而家 Donald Trump 咪就係咁啫嘛，其實就話俾你聽，你唔好走數啊。 唔係，其實 Donald Trump 其實好想讓啊，好想簽啊。你之前你見佢嗰啲 body language 其實已經讓咗你好多次。 唔係，因為 leverage， 我成日都話，如果賣個人情俾習近平咧、，Donald Trump 可以 leverage 到將來相當大嘅政治力、我相信中共都會有 offer 俾佢，因為呢啲係始終生意路。是嗎？喂，頂喺個城市裏面畀嘅投資計劃你用乜嘢？ 咪你仲要話佢個女而家喺大陸仲有生意喎，其實係。 係呀，佢都做嗰啲 luxury brand 㗎嘛，嗰啲名牌㗎嘛，喺美國冇人鍾意，因為佢形象太曳，成個家庭。喺大陸買咪得囉，搵個代理幫佢供咪得囉，用乜嘢啫？大陸買嘢最叻㗎啦。係咪？但你諗下，如果喺呢個咁樣嘅美國朝野嘅共識，民主黨都相當之毒㗎，一嘢就埋位支持 Donald Trump， 即係話你唔好褪啦。你唔好褪啦。 係啊，即係 Nancy Pelosi 啊，即係其實兩即係兩院主席啊，其實佢都係咁樣講嘅。其實係，喂，點解嗰陣時 Donald Trump 會發啊 Nancy Pelosi 脾氣？喂，咁叻你咪你嚟傾埋啊，咁樣樣。其實就係因為俾壓力俾得太多啊嘛，其實係。 但係嗱，我覺得咧，最終咧開天殺價，落地還錢。 係， 當佢出完呢一招之後咧，其實咧佢要真正，我覺得啊，美國要攞嘅係乜嘢咧？第一結構性改革裏面呢，我覺得呢補貼行為呢係其中一樣嚟嘅啫。我覺得佢相信，我相信 Donald Trump 最終找嗰張單係美國商界嗰張單。美國商界嗰張單呢就係市場准入嗰個問題。我覺得係市場准入嗰個問題。 所以點解佢會 在於嗰個農業園啊嗰啲工業啊嗰啲。 冇錯，嗰啲可以靠大把買減掂，但係呢如果你 放市場准入嗰啲呢，係改變成個遊戲規則。嗰條數先至金啊，你嗰喂嗰條水先至食得金啊，其實 係。中共亦都會有對應嘅，我覺得。即係你唔好睇少啲共產黨啲人無賴嘅程度。等於香港 CIPA， 大門開小門唔開一樣嘅啫，其實。就算日本當年點樣應對美國逼佢市場開放汽車市場，好簡單。日本嘅汽車市場個分銷市場係相當複雜嘅。即係你點樣將啲車去分銷啊，個過程啊。佢就係用一個好複雜嘅分銷網絡去卡死你嗰啲嘅美國進口車就起曬，所以嗱呢、這個亦都咧唔係一開咗之後美國就可以長驅直入 嘅， 以中共嗰種作風咧，一樣你睇香港 CIPA，喂，就話俾香港電影入去啦，有冇啊？你話有冇一套啊？係未經審查嘅香港電影可以大陸上啊？廣東省都唔得，我話俾你聽。 呢個梗係啦， 廣東話嘅電影都唔得啊！ 如果廣東省得嘅話，都好大鑊啦，嗰度成即係二億市場 啊！所以咪話香港政府冇底氣咯。如果呢個情況發生喺美國，佢即刻拍台啦。Donald Trump 就係賤在咩？一拍完台我就加翻你關税，所以我就話你折磨到你真係即係唔想唔死都幾難嘅。其實係即係如果你係習近平嘅話，你真係對住佢真係想唔死都幾難。但我覺得對香港人嚟講咧，就真係出咗口氣嘅。其實，即係一條。咁嘅商人就係咁兜嘢勾佢兩棍呢，但我自己琴晚我都估計呢，我話習近平受辱之後就會攞香港人出氣， 呢個唔出奇，呢個唔出奇， 你留意一下，特別係嗰啲李柱銘仲喺多倫多唱衰緊佢， 係啊，所以點解佢今個禮拜呢係好特別嘅一個禮拜，因為呢李柱銘同埋劉鶴啦會同一時間都喺華府， 我係咩？ 係啊，佢而家過咗去啦 哦，佢多倫多跟住去華盛頓咯，係喎。 係啊，都係喺華府見面，喂，狹路相逢啊，有機會。 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咧，就加多一腳啊。不過都唔會嘅，我諗佢哋 即係唔會去到咁盡嘅。咪但係嗰次阿劉鶴啦，佢唔知過馬路啦，都俾一個啦，即係係咪上訪嘅人，係咪 攔住？ 喂，我覺得冇嘢，冇可能發生喎呢啲嘢。 即係點啊？服到佢啊，李卓人。 其實就係睇下，其實就係睇下 Donald Trump 咧 ，like 唔 like 啫。其實就係嗱，小動作呢啲嘢咧，你唔好以為佢唔會玩。 會。嗱，我覺得好簡單 ，Donald Trump 呢啲咁嘅人咧， 未到最後一刻 咧，佢 achieve 咗個deal之後咧，佢就會俾足面啊習近平，而習近平就攞足呢個 face 翻去咧。就揾埋胡錫進啊，嗰啲友就吹啦， 系啊， 就吹到咧呢個係中國外交嘅偉大嘅。 但係佢好快又會固他復盟咯， 佢一定啦，呢個係賊嘅，始終都係賊嚟噶，其實係咪先？ 所以點解要個懲罰機制就係咁解咯？ 傻人好似曾玉成話齋，傻人始終都會做傻事，咁咪點係傻人啫？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得6460， 六千四百幾啊，六四喎，六四 六四六五啊，係啊，咁啊，多謝大家。 好， 今晚 即係大家呢段時間呢都即係喺呢個鬱悶之中都有返啲開心嘅嘢、嗯、 其實係係囉。 咁、啊、呢就大家密切留意住呢個立法會呀。 禮拜六 聽日唔知會唔會再衝擊呀陳維安呢？ 聽日會咩？ 我陳維安喺立法會嗰個 office 行嚟行去㗎嘛。 哦 ,ok。 其實就大家準備定手機。 佢實好少返工嘅真係。 係啊，就陳志全就要繼續努力喎，其實。可以係連中三拳都得㗎喎。 唔係，我覺得呢陳志全今次呢其實佢都令到泛民嘅同袍嚟講呢都會有啲壓力嘅大佬。 相形見絕 啊。你睇下上次啊。 咩叫理直氣壯大家咪睇到囉。 阿黃碧雲啊。佢唔知好似上個禮拜先掟個波唔知個波喺度彈下彈下佢唔知佢一掟。跟住 算啦一嚿雲就。 一嚿雲話佢肥婆嘛大佬。 蔣麗雲話佢肥婆啊。 蔣麗雲話佢肥婆嘛梗係嬲啦大佬。喂你肥過我竟然話我肥婆有冇搞錯啊因為邊有說服力 啊。不過呢就係出醜嘅事件呢就唔嫌多嘅唔嫌多嘅我覺得。點解呢就係你要令到呢啲人呢對於呢啲即係盲目地去盲撐政府嘅人呢係要 pay the price, 係 要付出代價。只有咁樣付出代價先至warn緊嗰啲人呢 係 就係你係燒緊你自己嘅政治前途。 所以今日係陳維安聽日就輪到林鄭你自己啦。 但同埋我覺得係要唔係淨係喺議會裏面嘅要諗下呢佢有啲公開活動裏面呢係 街頭出現囉。 係要包括律政司包括呢、這個即係呢個李鵬李家超都要㗎我覺得。咁所以就 即係要令到啲市民啊見到阿林鄭就即係 國家老鼠 就即刻國家老鼠咁樣啊 喂佢我話俾你聽佢係唔會忍得㗎、啊、你話 我諗好一對口號啦即係大家可以抄嚟用啊大佬即係港姦林鄭月娥見到你就扯火 係咪壓穩 壓穩大佬即係呢啲呢即係大家可以抄下咁樣 咁就星期六呢就民陣我相信都會有集會嘅其實咁、但係記住嗰、那個唔係一個嘅決戰嘅階段嚟而家只係開戰役隨隨展開就已經成功拉布拉咗十幾日嘅啦其實 係 呀你諗下 超額完成喎 本來應該係上個禮拜三定禮拜禮拜三定禮拜四嘅 我估唔到呢一個即係即係唔係阿白頭鐘啊因為佢琴日佢唔知禮拜一嗰日佢開會啦佢都正正路路嘅都係阿林耀宗啊 都即係自己扇完腳之後都要補下飛 啦。補飛啦補飛啦。 咁但係好簡單嘅啫正正路路。點解今次泛民嘅拉布我以前對於立法會嘅拉布都有意見點解呢就係你唔可以亂拉嘅其實。你下下都拉呢係失去咗公眾的支持任何的衝撞波呢合法衝撞都好呢你都是要群眾路線來的你要有節有理被人看到你班人是受屈受辱然後你們據理力爭所以你採取激烈的方法呢市民都會支持你這個就是最重要的事如果不是你思路無功這樣就會引起人們反感當你失去主流民意支持剩下少數圍爐取暖的支持者你就沒有用 同意即係呢個就等於就係話喂其實呢個等於係最激進嗰日呢即係其實你每次啦都去拉布嘅時候啦即係你變咗係一個兩難啊！你平時拉開你下次唔拉喂咁即係變咗自己好似好示弱喎。 或者你啲支持者會質疑你。 係啦你啲支持者會質疑你但係你如果你拉開即係你平即係等於就係話你拉得多你嗰個邊際效益已經冇 咗。係啦係啦同埋我覺得要考慮一樣嘢泛民陣營裏面要再商量一樣嘢就係咪將個戰線拉開。戰線拉開有幾個層面第一拉去社會層面呢個做緊啦。第二我覺得喺立法會將佢擴散。喺立法會擴散係咩呢就係、如果政府唔撤回會喺財委會人事編制委員會裏面呢啲係有實權嘅組織嚟嘅。就會呢全面呢同政府對著幹。嗱呢個就係全面開火啦。睇下幾時受辱到幾時去到乜嘢程度就要將佢由法案委員會呢個戰場。我睇你建制派救得邊一個。你諗下。 火燒連環船啦。同埋即係我覺得、 今日譚文豪已經喺嗰個人事編制委員會裏面質問阿陳文安幾多錢啦。唔拉更㗎一樣。喂好嘢喎。係咪佢自己都講唔到自己幾多錢喎。他自己講不到啊 D6 人工多少不知道啊是不是再老土多他一次咯不過 他可能要學阿耿爽啊你要問相關部門。 你問相關部門不相關的部門就不需要問了。 這個真的好東西、這個、 但是你想想當你再燒去人事編制開位啊開位是很重要的對政府來說。所以我就是說這個記住是要逐步逐步去做隨著民意民憤的升溫。 然後將佢擴散去立法會其他嘅法定委員會裏面，再逼令呢個建制派又再不斷呢去做核突嘢，逼令呢個立法會秘書處再一次暴露佢哋嗰啲嘅保皇同埋陳維安嗰種嘅嘴臉。 嗯， 喂，大把嘢我話，包括喺法案委員會裏面，如果你自己個法案委員會裏面，記住雙胞胎方式不能存在太耐。 嗯， 點解呢？疲於奔命，你又要自己開，又要成。好啦，如果對家開公聽會嗰陣時候，記住我哋一定會動員啲人去參加。 嗯， 呢個係會可能成為立法會最有觀賞價值嘅公聽會。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大家部署好，諗定點樣去講啲乜嘢。 嗯， 每一步都係要刺激起嗰啲人嘅反對嘅情緒，到佢真係表決嗰下咧。就是林鄭月娥倒台嗰下嚟嘅， 係冇錯。 如果強行表決過嘅， 咁其實同埋點解即係搞咁耐啦？逃犯條例啦，都冇一個似樣嘅民調啊。其實係 可以， 即係冇人做啊。嗱，即係你我呢個重要過嗰啲咩民望好多喎，大佬啊！ 我覺得就應該傳媒機構會做嘅， 係咯，你起碼蘋果要做下 啊 ，TV 啊嗰啲應該做， 因為你做一個民調其實有個壓力喺度噶嘛，其實 係啊。就政黨就冇乜 credibility 啦， 係咁當然， 或者係攞筆鐘自己做咯，我覺得橫掂廣大踢咗出嚟啦，咁所以就我覺得仲有好多， 唔係攞筆鐘佢七月先至完啊， 未踢出嚟， 真係呢個真係夾住，大佬真係好慘。 喂，咁就趁立住廣大個名再做多幾鑊先啊，又 喂，起碼有個名咯， 起碼有個名係嘛 啊， 咁啊仲有好多招數可以出嘅，我覺得慢慢當個民意大象一出咗嚟，我話俾你聽，就萬事好商量，因為你嘅。戰術戰略呢就可以好多變嘅，其實咁大家唔需要太悲觀，我覺得我相信仍然係有希望可以呢嗱，我未必 project 林鄭會撤回，但我覺得係可以將佢喺今屆會期裏面冇辦法審議通過。 嗯， 我相信呢個目標係 唔係我希望 㗎，有希望，我覺得有希望做得到嘅，係即係嗰個希望其實喺我哋手上邊。 嗯， 是每一個香港人的手上 邊。我即係起碼就係你見到呢個生死之戰啦，你對於泛民嚟講，去到呢一個年底啊，嗰、那個區議會選舉， 佢哋絕對有動機懟到落嗰度。 絕對有動機。 因為好簡單，民建聯將會喺地區選舉大敗。 嗯。 如果你懟到落去，下年復會嗰陣時候，施政報告發表完之後，敢唔敢再上條法 例？呢個翻身有好機會嚟嘅。 李慧瓊敢唔敢再咁樣支持啊？ 嗯。 喂，大佬，佢嗰頭選舉嘅咯噃。 係啊。 點搞啊你？係咪跟住仲有出年立法會選舉咧？ 嗯， 所以根本我就话呢个会期一唔审嘅话咧，佢就冇足够嘅政治能量再推嘅。 冇噶啦，你仲攞阿陈， 仲攞阿陈同佳出嚟 讲咩？ 系嘛？ 喂，陈同佳，我谂即系翻中，即系其实好似阿学阿燕仔可话就，唉，算啦，我自首，你唔好搞我，大佬， 自己翻去台湾。 其实佢如果佢真系自首嘅话，你玩完啦，林郑。喂，就你谂下，你同埋你陈同佳自己谂下，即系你就算你自己重获自由身都好啦，你出嚟都变咗， 你唔好俾人见到啊，系啊。 即係你反而你自己啦，即係今時而作非，走去台灣找一條數佢啦。喂，你都挽回一啲啦，即係尊嚴。 同埋人哋會覺得你喺香港嘅政治危機裏面， 啊， 你願意行呢一步係一個勇敢嘅行為。 係啊， 至少係一個勇敢 的行為。即係我如果佢即係佢屋企人係咪我哋聽眾嘅話，都考慮一下喎，大佬。 或者佢朋友可以咁做咯。 係啊，勸佢咁做啊，大佬。即係你都唔係甘心俾一個林鄭一個咁嘅賤人嚇，啊，即係利用你嚟將 好簡單，全世界嘅人都知道你係殺人犯， 咪就係咯，係 嘛？咁點啊？你話你點生存啊？其實係， 但係你一次嘅嚇，啊，即係佢自首可以翻身喎，起碼 仲要快啊！我覺得， 啊， 如果佢一出嚟嘅話咧，即， 啊， 刻去自首咧，話， 啊， 我相信， 啊， 或者而家已經講定將來 會寫信出嚟。 準備去自首， 欲中來信，欲中來函，好似阿明。 我就係睇阿李家超嗰三句對白。如果你係佢家人，如果你係佢家人嘅家屬， 唔使講咁多嘢啦。 會點咧？咁 我係陳同佳嘅家人，佢俾咗封信我，佢如果會去自首噶啦。 佢出獄之後會台灣自首。 咁所以收得皮，如果係咁樣， 即刻收皮，我覺得。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咁就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 OK， 拜拜。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㗎喎，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㗎喇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 納稅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